燃起草原爱情的火，这是一首草原歌曲，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倾心相印，如胶似漆，永远依偎在爱他的那个人身边。方圈《燃起草原爱情的火》上播两周，得票63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长相望》。 默默守望，朝霞晨昏，一直在等待你共赴旅程。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荡声声，遥遥地向往你流年时光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荡声声，遥遥地向往你流年时光里，遥遥地向往你流年时光里。 华语女歌手傅春霞用音乐讲述了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在冤冤怨怨、爱恨情仇的红尘世界里，没有永远的存在与相牵，用一种超脱和淡然的心境讲述人世间生命的等待与守望，生命的纠葛与离开，如同春天的离开，如同花落的告别。傅春霞《长相望》上榜三周，得票72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北京德姿文化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祖国，你是我是我叫 谈到叙拉奇，阳光帅气的形象便一跃而出。从艺多年以来呢，他一直保持了健康向上的形象，推出的歌曲更是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欢迎与支持。在他的代表作当中，从深情真挚的《我的生命你的决定》到《爱是领悟》的《情感告白》，再到激起了无数共鸣的《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和娓娓道来的《家是天堂》，无论是抒情的小曲还是主旋律的歌曲，叙拉奇都能够把握有度，游刃有余。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799票。第六名，北京华顺艺恒文化，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 自己尊严都没了，才明白不是话说错，而是心变了。为何爱他不爱我，心难以预热，冷太容易了。想你的想你的是我，就算明知道那是错，心痛的是我，没错，这全都是你的节奏。 为何爱他不爱我，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王艺林这首歌呢，是由曾经红遍全球的《爱情买卖》的词曲作者周洪涛全力打造的，朗朗上口的歌词，略带伤感的旋律，颇能打动人心，不断的反思，从自身找问题，让大家感受到了爱的透彻，爱的执着。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上榜五周，得票8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亚神音乐刘惜君《二见钟情》。 缘分是交给我的，是你。第一次见你，总觉得好奇怪，奇怪自己怎么安静不下来。你很正派，可我偏想责怪自己怎么如此失态。第二次见你，我终于才明白，女人的责怪是特别的依赖。我发现我突然真的好期待，遇见你就不想离开。好事多么贪心，我庆幸还能够有奖励的反应。 决定不对你嘴硬，让不安。 刘惜君为电视剧《追婚记》演唱的插曲《二见钟情》，歌曲里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和不俗的唱功，把这首歌诠释得分外动人，让听歌的人的心情也随着旋律摇摆起来。刘惜君《二见钟情》上榜三周得票89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但或者太残忍，命运妄想未能透，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只应共饮非杯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乐坛，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谢有才为你心动上榜八周得票932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 这首歌是刘天琪唯一发布的一首抒情之作，这首歌曲呢是天风娱乐公司旗下国内的金牌音乐人张海峰为刘天琪量身打造的单曲之一。在歌曲中，刘天琪传递了在爱的感召之下寻求心灵归宿的情怀。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上榜九周得票97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孙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 人错般已经很难，为何真爱总要受局限，仿佛一场修行苦片。我这个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牵你的手？我要 再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艰难，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 有很多爱在心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表白，只能够借用朋友的身份偷偷的爱着对方，能够多看他一眼就感觉到无比的欣慰与满足了，内心当中无数次幻想着与那个亲爱的人挽手行走在雨中的海边。俗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上榜十周，得票10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会是谁呢？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梦爱心联盟庆祝81建军节，将于7月底在北京大兴区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奔跑怪物大鹏 MyC 天佑一人饮酒醉得了第112期内地榜冠军。 我会想念曾经每一双无视的眼，我会想起那曾经的壮志豪言。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了他日成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席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举动我轻声妙，我轻狂那太高傲，我懵懂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无牵挂，千古的流名传佳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 拥挤的是房间，并不是我心里蔚蓝的天，灰暗的是镜片，长夜总会过去，真正时间。当少年不再少年，当未来都变成从前，还有多少初心不曾被改变。 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我两年征战已白发。 自从 MyC 天佑将喊麦带入到大家的生活之后呢，很多人都开始喜欢上了喊麦，甚至呢很多人都学习喊麦，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个人魅力展现出来，而渐渐的喊麦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近期由大鹏与当红的主播 MyC 天佑共同演唱的电影推广曲《一人饮酒醉》

票空清榜第十名得票799票，第九名索宁乐老鬼团老鬼心不死。 心不死，我不管啦、啊，我喜欢好我自己。那天也许有起风，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 嗨，两位大佬，我在干嘛？边度蒲啊？ 今早吃不香了，夜里想吃吃不香，去看只队哦。 你讲啥？13号，今天里个13号啊？你是在讲啥？ 哎，我知道，13号不就是那个按摩手法非常棒的那个？ 不对不对不对，我今早去看的时候是打篮球，打篮球了。 打篮球， 我是想到打饭吃了， 我是想到帮我剪头发那位造型师，他13号啊！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哈、啊，穿着明摆的 装糊涂啊！ 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13号。 胖友，我就是你们的13号啊！不要只出一张嘴嘛，讨厌啦！ 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 沪语的神曲《老鬼心不死》曾经在网络上创下了百万的点击量，引领了一阵沪语的风潮。老鬼敢想敢做的人生态度得到了众多中年人的共鸣，因此诞生的演唱会更是给观众打造了连续2天的温馨感人派对。老鬼 IP 稍作调整，思考下一步的深度布局。老鬼团老鬼心不死上榜两周得票8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研国际林宥嘉船，跳空进榜第八名。 繁星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你的翅膀，而我睡的角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是我最深愿望。 2017年是 QQ 炫舞的9周年，在这9年当中呢，有亿万的玩家与炫舞相互的陪伴，一起成长，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青春回忆。这次他们接手知名的歌手林宥嘉打造9周年的主题歌，希望能够让曾经参与过游戏的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都重新的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林宥嘉船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65票。第七名索宁乐苏佩青，我们都是寂寞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一切都是过程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所谓告白。也许就是这样吧，这就是人生啊。 锁在生命的人海中，都是你。错误都是幸福，都是。 苏佩青，她是一位全方位的创作歌手，迷人的中低嗓音。她是美国音乐名校北德州大学毕业的。苏佩青，我们都是寂寞的，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滚石唱片831，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怕偏见，我只怕自己苍白每一天，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和弦，唱一首摇滚乐，回头要偷脸，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十年后的某天，会微笑或流泪，想起了此刻会不会后悔。 八三幺的音乐道路呢，与五月天十分的相似，同样是由五个玩音乐的同窗好友集结组合，同样是输出青春阳光的正能量。八三幺参加生动亚洲比赛的时候，一首夜猫将气氛推向了高潮，整个舞台就像是他们的个人演唱会一样，强大的舞台表现力获得了肯定。这是来自八三幺，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上榜三周，得票94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英皇娱乐泳儿《纯情有罪》。 让我自痛苦，何会怎么好？别对游戏期望太多，一早碰上你也好，却真令领头借第一刀。 就决定这里已是。 泳儿她的声音清新悦耳，酷似王菲，唱功也是相当棒，数一数二的好歌手。对她演绎的歌曲呢，制作人都表示非常的有信心，相信泳儿她的独特声音、独特的气质能够传达出另外的一种感觉。泳儿《纯情有罪》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索宁月《爱怡莲》《瀑布》。爱怡莲她如今不再只是用沙哑感性的嗓音征服华语歌坛的灵魂歌姬，更是一个以歌为师的渡会女性创作人。她的歌打破一切刚刚好的情歌规则，层次细腻却击中要害。这首《瀑布》，你会听到流出的情绪被巨大的能量的水流给冲洗净化，旋律将带着你走过心灵突破不了的境界。爱怡莲《瀑布》上榜三周，得票10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英皇娱乐陈伟霆《着迷》。在这首《着迷》音乐录影带的镜头之下，复古基调当中的巴黎街头弥漫着上个世纪的气息。梳着油头的陈伟霆，他演绎了默片年代的爱情。跟着他的这首《着迷》一起来着迷吧。上榜五周，得票118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 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几滴汗，因为拥抱你给的残骸，我一手好牌，选择贪婪。不怪谁有惯性取暖，要离开，但我们都没有。 开。 小雨宋念雨她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惯性取暖》，特别找来了艾怡良写词，两个人首度合作，露骨的歌词描写对爱情的贪婪堕落，刻画出爱情的黑暗面。小雨坦诚，在看到歌词的时候，曾经因为无法认同这样的感情观，让他无法演唱。最终在和艾怡良几次的沟通和解释之下，小雨才开始用另外的一种角度来理解这样的感情关系，让自己进入到了歌里。小雨呢也提到，其实爱本身是没有对与错的，是人跟人之间的误解，所以呢才衍生出了所谓的对与错。小雨宋念雨惯性取暖上榜六周，得票122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爵士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梦爱青联盟庆祝八一建军节，将于七月底在北京大兴区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潮水音乐张信哲千玺夺得第112期港台榜的冠军。 谁都喜欢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不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泪似疗伤，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拥抱转身失去想念，仍迎面来袭，跟寂寞前行，直到遥不可及，原来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你。 千玺的歌词呢，是由乐坛大师何启宏老师来执笔，以透视恋人的角度，一开始即点出了现代爱情走到终点的两难局面。是该继续的拉扯还是假装无事？制作人王思雨特选的和弦与音色由键盘来演绎，处处闪烁着华丽寂寥的都会氛围及不断流逝的时间感。张信哲的诠释从开始带着一点淡淡的无奈与妥协的气息，随着音乐的流动跨度渐渐的攀升，当电吉他的音质顺势加入，加重的鼓点让歌曲的态度转而越见坚定与奔放。张信哲千玺上榜四周，得票1289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下，到底过住一步，愿再做努力，我叫他们被入侵。你说 Lady 可靠，我说何必怕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别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买，在每个神经被有人身不大心，绝不允许失败，胜利不必等待，因为 Music Man 的到来，突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节奏和音乐入侵了血脉，这次的战略是火力全开，火力全开，火力全开，火力全开。 零星坠落，爱人。